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有时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节目，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了啊。那么应听众朋友们的要求呢，我们会在假日当中呢说一些关于智能手机的使用问题。 昨天呢，我们从这个过节期间如何保护好手机别丢啊，以及丢了以后如何处理这个话题引开，说了一些我们如何呀更好的和我们的手机相处，保护好它的问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应听众朋友的要求啊，又搜集了一些我们近期在节目当中经常有朋友提到的关于智能手机使用过程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啊，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汇总性的解答。 那这些问题呢，可能暂时您还没有遇到，但是呢，您听过之后呢，可以学习一些知识和常识。这样的话呢，当您再也遇到的时候呢，就可以自己处置好了啊。 你的意思就是说，早晚人家得遇到是吧？ 万一呢？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对。 所以现在呢，就请大家把手机准备好。 哎，我们讲解的这个过程当中，有些您可以直接拿出手机就进行一个体验啊，试操作一下。 Ladies and gentlemen, may I have attention, please? Good morning, it's a wonderful brand new day.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城帮帮团。好，各位，您手机准备好了吗？那么我们就开始来看一看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啊。首先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我们就要再重申一下如何加入到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平台。 这第一步是吧？ 这些事儿啊，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真的很简单， 不是个事儿， 自己扒拉扒拉就会了。但是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可能第一次跟着我们的提示能做到，但是呢，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呢，可能就忘了。现在的微信公众平台挺多的啊，您不一定非加我们这个，加别的时候又该怎么加呢？那以我们这个为例，告诉您该如何加微信公众平台。 打开我们手机微信啊，平时大家最常用的这个界面，在右上角有一个小加号，您点击一下这个小加号，就会弹出一组菜单来。这里面呢，就会有一个选项叫做添加新朋友。您进去啊，您就把我们当成一个活人一样实体的人啊，弹出去一个菜单，这里面呢就会出现又一溜选项啊。 不是，你这话说的，我们难道不是活人吗？ 我们的节目啊，就是我们是一个虚拟的一个组织啊，在这里面呢您能够看到一些选项，有什么雷达、交朋友、扫码、这个家人等等。在最下面我们有一个这个专门的称谓，叫做微信公众号或者微信订阅号，根据不同的这个系统可能会有一些名字的差异，但其实意思是同一个。您再点一下这个选择，它就会弹出一个搜索框来，您在搜索框里面输入我们节目的名称京城帮帮团这五个字，弹出的第一个 选项就是我们啊、这个名字您只要不说错了就行啊。 对， 京城，北京城的京城，帮帮是帮助的帮，团就是团长的团。 好，加入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平台呢，需要输入我们的名字啊。如果您要加其他的微信公众平台呢，同样是这个环节，只是呢输入的名字不一样。 对， 比如说大鹏帮帮团， 哎， 方明帮帮团，只要输入对了名称就可以了啊。那进去是这样，那出来呢？我不喜欢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了，我想删除它，该怎么办呢？ 那不告诉您。 删别人可以啊，删我们，我们就不告诉您了、啊。 来了就让您走不了。 嗯， 点进去以后啊，它会有一个关注这个订阅号或者公众号，关注了您就加入进来了，就正常当我们是一个普通的朋友一样，您给我们回复留言都没问题。哪天您要是说觉得我们烦啊，觉得这个节目 他们 、啊、对，反正您不想再继续看他这个订阅号推送了。同样是在这个界面里面最下面有一个选项叫做取消关注，哎，您点一下这个，从此以后旧的信息还在您的手机里，您可以手动删除啊，但是新的信息在您取消关注以后就不会再推送到您的手机上了。 嗯，之所以教大家怎么删除啊，就是因为现在呢有时候啊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不明不白的就莫名其妙的有很多订阅号，然后就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因为它不可能是自动就加入的，有可能是我们平时不注意的时候点了什么就加入的，但其实这些呢根本就不是我们需要的。那么当您发现之后呢，您就可以通过刚才的方式呢把它取消关注就可以了。 那现在这反正人家互联网营销啊搞得也都很发达了，你说我前两天修车换个轮胎，当然是一个挺大规模的一个轮胎连锁了，其实你说轮胎手艺也挺好，人家很快也给换完了，我钱也交了，人家就拿出一个牌来，您扫下码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吧。你说人刚才给你服务的那么好，你好意思不加吗？加了以后这几天每天都收到他们推送的消息，你说我车我多长时间才换一次轮胎，我老要你消息干嘛呀，真是的。 所以呢就是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我们盛情难却啊，扫一下就扫一下，扫完之后呢您实在觉得没什么用的，趁他不留神或者是过两天啊您把它删了就可以了啊。 是， 因为手机里面也不太适合存那么多东西，因为多了之后呢很多老年朋友他真晕，真是晕啊， 看不过来。 好，这是加入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啊。那同理，如果您要添加朋友啊或者什么，都是在这个渠道当中，只是选项不一样。另外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就是点那个什么雷打扫啊， 哎，对， 附近搜啊， 是 因为那搜出来的那你也不知道他是谁啊，有安全隐患。好，这是一个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经常提出的一些问题啊。 好， 首选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关于手机这个电量的问题，包括待机时间的问题。 哦，的确很多朋友呢这个手机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啊，这个待机时间有点越来越短，刚买来的时候充一次电能用个一天两天，结果现在发现恨不得这出门不敢不带充电宝了，走出去半天多一看这电量就已经没有了。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啊，我们说这个电池它是有寿命的，锂电池咱们现在正常使用的话呢500次的充放电是没有问题的，高端一些的好的甚至于能够做到说这个1000次充放电没有问题。但它所谓的没有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经历我们寿命所在的这个时间区域内的这么多次充放电以后，电池的容量还能达到它出厂的标称容量的80%以上，我们就称之为没有问题啊，这就是一个合格的电池。但是我们想一想，原来这一次充满电你能用好比说从早晨6点钟出门用到晚上8点钟，14个小时，对吧？那么剩原有电量80%，那也就是说要损失1/5的待机时间，原来是14个小时，14的1/5是多少？你来算 啊， 算就差不多就得少个2-3个小时的样子，对不对？这种情况下您可能就会遇到，这今天出去跟朋友聚个会，好，饭桌上一看手机没电了，这会儿这电池还是它合格的范围内的，可是再随着时间的推移超过我们说这个500次啊多少次的这个寿命以后，它的电量可能就已经只有原来标称电量的80%以下，甚至于低到只有50%啊60%啊，那您待机时间当然也就相应的缩短到只有原来的一半了。 手机本身是有寿命的啊，电池更是有寿命的。 对，这种时候如果说您觉得手机别的方面还都挺好，也没有什么卡顿，性能都还不错，照相也挺清楚，那您可以去联系经销商再换一块新电池，当然这个更换是要收费的 嗯，好，那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们又引出下一个话题啊。 嗯， 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手机省点电呢？还有就是哪些行为呢会损伤电池的寿命？ 嗯，手机在日常的使用过程当中，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这个手机啊，它实际上都是一个多重功能的发射器，可不是仅仅一个单纯的无线电，我们说手机信号的发射器。你这手机上有通话用的，有连接数据网络用的，有 WiFi 用的，还有蓝牙用的，对不对？这么多的跟外界沟通的方式，实际上它都有芯片在往外发射着无线电波。这些东西如果在您不使用的时候它也开着的话，那就会有一些少量的这个电量去流失。所以呢，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您现在确定不连任何的蓝牙设备，您把蓝牙先给关上，确定现在这段时间您不连 WiFi，您把 WiFi 也关上，避免它定期的去发信号，去搜看看周围有没有可连的。这样的话呢，能省一部分的电量。再一个，我们去看一些这个视频呐，看一些这个游戏啊等等这些东西的时候，如果说您觉得这个没有对清晰度特别高的要求啊，像方明那样老去看那个 1080p 的蓝光啊，他是感觉自己交了钱了，收费用户，他不看那个高清的，他 愧的 难受。哎，对，但你要知道，你看越清楚的这个信号，它对于本机的这个显卡的那个芯片要求就更高。你的手机性能虽然能够达到可以去解码 1080p 的这个高清的这个信号，但是为了处理这些信号 ，CPU、GPU 都需要更加高速的运转。在这个过程当中电量消耗就是会加快。如果你要担心这个，那您说在外头，那我就凑合凑合，你看点那个就标清流量的，那一下子省电能省好多。 对，而且就是其实啊，根据我个人的用过的感受来讲吧，在手机上看啊，因为它那个屏幕小，1080p 啊，或者是这个蓝光啊，其实跟那个超清的啊，标清可能是差一些， 对对， 跟超清的真的差别不是很大。 是， 那么体现在大一些，比如说电脑上或者派来讲，因为它那个屏幕大，可能会有些区别。 对， 如果说你用大的电脑看，说我费点就费点吧，反正是插着电源呢，我使用那个是可以的。但是真是在手机上的话，一般来讲视频的话，超清就可以了，高清也能行。 咱们现在的这个视网膜屏，因为它实际上已经超出了人的肉眼所能够识别的那个最低限速，最小的那个像素颗粒，也就是说多余的那部分实际上只是能让我们看着感觉这个画面好像哎呦更好更细腻，实际上人的肉眼已经察觉不出来了。 对，另外呢，就是还有很多朋友他追剧的时候呢，他不是真看 啊， 就他有的时候会把它放在那儿当做一个就像广播似的伴随性的，尤其像一些中文的电视剧嘛，你就听着就可以了。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呢，你就把它放在最低的那个标清就可以了。反正你是听声嘛，你也不是去看，然后有个声反而不更省电吗？ 那我们台有些广播剧节目还是很不错的，您可以不用去网站上追剧啊，听听我们这广播剧也挺好。 好吧，这是 做广告 省电的方法啊。 对， 除此之外还有吗？ 再有一个，我们使用这个手机的时候啊，您别有的那强迫症的，这个有事没事的掏出来看一眼，没有又给揣回去了。有的人可能就为看个时间，打开简单搜一圈又给弄了。其实这些东西，您只要把这屏幕点亮，那您想它就是一个灯啊，那它背后它就得发光发热呀。如果没有这种必须的这种需求，无论咱们从节约手机电量还是说节约您的时间的角度考虑，都别没事把这手机掏出来晃晃。现在的手机很多都带一个智能的功能，就是你一碰它，它感觉到那个震动，它里头有陀螺仪啊，它自动点亮屏幕。你就想吧，那你要是给它搁在一个不稳当的地儿，晃的那地儿，它那陀螺仪是经常会有这个偏转， 老亮着是吧？ 只要你这么一抖，你看我这手机，我现在拿在手边，我根本没开，没碰任何键，我就这么一哆嗦，它就亮了。那亮一次就得费一次电，亮一次就得费一次电，所以这些也是属于可以避免就避免的。 嗯，那么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啊，都有一项功能，就是省电功能。 哎， 当然可能叫的名字都不太一样啊。 嗯， 如果说您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的话，像我们哈，拿手机就不离手，经常当电脑要工作用的话呢，就可以把它设置在这个省电功能。 对。它这个省电功能呢，现在的智能手机啊，尤其高端一些品牌，它首先会有一个自动设置，就是检测到电量低于 20% 或者低于 10% 的时候，自动开启省电功能。省电功能的原理是什么？您这个 CPU 本身现在是一特先进的啊，高级电脑，可能这个高级手机，芯片速度已经达到 2.4G 的处理速度，或者 1.8G。但是一旦它检测到这电量要不够了，低于 20% 了，它把 CPU 主动的降频， 降到只有700兆，那一下子电量就省了1/3，就是省去2/3，只剩下原来正常电量1/3，所以续航时间能够延长，那是保证您最低限度的要维持您的通话功能，所以使得时间去延长。咱们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是用手机根本也不去玩那些什么游戏呀，或者说什么高清的视频处理啊那些，那么您其实可以手动的选择让手机一直运行在节能模式下，就始终限频限制在700，虽然使用起来有时候速度您可能会觉得哎，怎么有点慢呢，有点卡顿呢，哎，但是换来的是我们待机时间可以延长几倍。 好，这是我们说的智能手机该如何操作就会比较省电，让待机时间更长啊。 嗯，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就是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哪些行为就会损害电 损害电池寿命的一个因素，就是使用不合格的充电器啊，非原厂的。有的非原厂你如果说是这个正规厂家出的啊，只不过别的品牌，那质量也有保证还好，就怕有的根本的充电器都是三无产品，劣质产品出来的那个电流也没有做任何的这种滤波处理，那么在充电的过程当中是真实的有可能啊，因为什么瞬间的电流过大呀，没有过载保护啊，把您的这个锂电池里面自己的这个电芯给进行冲击，进行一些损坏，这个伤害是最大的。二一个我见到的身边比较常见的，就是在高温的环境下给电池充电啊，我们手机您看其实它使用说明上很明确的，咱们现在主流的这些品牌有一个算一个全是这样，使用的温度范围0到35度，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不够啊，北京冬天肯定得低于零下呀，夏天的时候肯定是超过35度也是有的呀，过了这个温度区间厂家没有办法保证您一定能够稳定的使用，低于的时候有可能手机会自动关机， 嗯， 高于这个温度的时候手机有可能会因为过热而暂时停机，它不叫关机，它会是休息休息，亮出一个，像我这手机上就是弹出一个温度表来，红颜色的，手机温度过热，现在暂时我要休息 歇了是吧， 人自己就说这话， 找地儿避暑去了是吧， 对，凉了以后才能用，您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接着充电器再去给它充电的话，那等于是会又加上一重的这个温度，对电池的损伤也是非常大的。 嗯，其实手机也是需要一定就是适合它的温度才可以好好的工作啊。我就记得我们冬天的时候有听众就问过，他打算去哈尔滨那边过冬， 对， 说这手机有没有什么套啊，能够给它保保温呢、啊？ 嗯， 好像目前来说真没有哈。 没有， 当时大家出的主意就是说，你揣兜里，揣里层的兜里、 嗯、 啊，放什么贴胸口上给它保温等等啊。 接一个耳机出来，咱们的这个耳机上不是有一些遥控的那些小键吗？至少简单的接听电话这些功能可以实现、 嗯、 室外真的不适合用这个智能机。 对，所以在充电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法保证所有的这个电源插头啊都一定是原厂的，但至少保证它是合格的。 对， 而且呢在不是特殊的情况下尽量去用原厂的那个充电器去充电，当然你说我车里这不是原厂的，但是是合格的，哎，您偶尔充一下也没事儿，但是尽量使用这个原装原配的。 对，即便非原厂，包括这些苹果呀、三星啊、华为啊这些大品牌，它自己的店里面同时也会卖一些第三方经过人家安全认证的这个附件的产品，包括电源呀、充电线呀等等，那些都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就怕那些连3C 标志都没有，我都不知道您从哪儿淘回来的，按咱们规定是根本不应该允许在市场上销售的，但是身边咱们同事就有人用那样的东西，那你真没法保证安全。 三无产品啊， 三无产品 不光是手机上啊，就所有这个电子设备上都不能使用三无产品啊。 对， 包括我们家庭日常生活当中用的一些东西，三无产品是真的不能用。 是， 说到这个手机电池啊，还有一类问题就是怎么充电的问题啊、 哦、 就是大家的习惯不一样，有的人呢、嗯、是喜欢给它榨干了不到那个红灯亮起它不充，有的呢、啊、好像稍微那格啊一短缺一点儿， 它 就马上得充上啊，强迫症、嗯、那手机充电什么是最适合的方式呢？ 很多朋友脑子里还有过去啊，我们说这个镍氢电池甚至更老镍镉电池那个时代留下的一些观念啊，就是说这东西是不是有记忆效应啊，一次必须得给它这彻底的这个激活充满、 嗯、 充满以后 放电之 类的、哎、还得再保存多长时间、 啊、 这些在过去啊镍镉电池镍氢电池时代可能还有些道理，但是放到今天锂电池的时代您真的不需要再考虑了。我们所说的500次啊完全充放电的这个寿命指的是，好比说您这总共啊是一个3700毫安时，就是累计往里面灌够了3700毫安时，达到这样一个数量级，这才算记一次。无论您这3700是 今天灌了1000，明天灌了1000，后天灌了1700，还是一气儿灌了3700，还是今天50，明天50，后天又50，凑出3700。对电池来讲没有任何的区别啊，它都是完成了一次充放电的寿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您不用再顾虑说哦，我现在能不能充，您手头有个充电器，愿接上就接上，就给它充了啊。没充满，说现在刚充到 80%， 有事要走了，踏踏实实白了走您的，什么事都没有啊。唯独有一件事情锂电池时代是特别伤电池的，就是方明刚才所说的啊，有的朋友喜欢榨干到最后一滴，彻底用了这手机 了， 一旦真到自动关机的状况，里头一点电量都没有了，我们说这个锂电池下一次再用的时候要进行一次重新的激活，这个过程反而是非常损害锂电池的寿命的。 嗯，您说您偶尔有一次真的忘了哈， 没事， 自动关机了再充就这样了，但是不能经常的这样。 对，差不多最低最低咱们说啊，您用到个10%、5%，赶紧就去接着充，别耗到真的是榨干人家最后一滴汗一滴血的，不合适， 不能推狠了哈。 对， 那说到手机充电啊，那现在呢还有很多人呢会外出随身携带充电宝。那么使用充电宝充电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吗？ 充电宝是个好东西，能帮咱们延长很多的续航时间。 充电宝是个宝。 但是有一点啊，身边有的朋友呢就是长期的因为自己有这个充电宝，他就觉得心里有了底气了，他不在乎， 当宝了是吧？ 哎，这个平时甚至于晚上临睡前，好比说啊，这个我们像我都习惯，就是临睡前就把这个充电器直接插好搁在那，早上起来的时候是满的。有的人不在乎，就用完了困了就睡了，反正第二天早上出门真没电了，随时接充电宝可以再去接着充。这里面有一个什么问题，充电宝输出的是标准的直流电啊，是真正意义上的我们从这个曲线上来讲一条直线下去的直流电，因为它那锂电池充电宝里头也是电芯啊，直接输出直流电，电压比你这高点，往里头充。它有一个问题，在充电的过程当中没有给您接受电的这一方啊，手机的这个电池以一个喘息消化的机会，它一条直线等于是源源不断的提供着这个电量给你。而我们说充电最好的电流是什么方式呢？一个交流电啊，我们通过这个转直流的这种方式，交流电是一个正弦曲线的波，上上下下高低起伏，我们切取一半，50赫兹，这是咱们中国交流电的那个频率，对吧？来50分之1秒是有电的，后50分之1秒又没电了，又来50分之1秒有电，又来50分之1秒没电。这个过程实际上给了电池一个把你这电量我消化吸收的过程，它能够使得电池的那个电量被激活的更多，电池啊储存的这个电能会更多，在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会给您带来源源不断的一个电力储备。但如果您长期的使用直流电充电，说白了啊，手机很快充到100%，但其实并没有真的充满，就好比就类似咱们说这个特别快速的吃了一堆的饭，然后出去蹦了2下，哟，又觉得又空出来好多，但你要哎，对，细嚼慢咽就不会有这情况。这就是充电宝充电和我们这个正经的接的插座上做充之间的一个区别。 好吧，虽然我没有听得太明白啊，但是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好吧，其实啊，充电宝虽然叫宝啊，但是它是在你没有条件的情况下，应急的时候才是宝。那平时你不需要应急的时候，就没有必要老用它来充电了啊。 我们类似的这种概念上的错觉啊，一个是充电宝上的问题，还有一个人在哪儿知道？笔记本、电脑、移动电脑、移动电脑，很多朋友就觉得移动电脑我就可以移动着使，错误啊！移动电脑的意思是，您可以把这个电脑很方便地移动到任何地方去，固定着使。它不是让您在移动中去使的，移动中用，它那个风扇呐、有的老式的机械硬盘呀、在移动中运转，都会导致磁道受损、叶片受损，那其实是大大的影响寿命，甚至会出很严重的安全问题的。就有的人抱着这个，好比说这个坐在车上颠蹬着，后排拿着一个电脑就在这看视频，咣当咣当的，这是不行的。你从家搬到你要去的那个玩的那地儿，到酒店找阳台找一沙发椅一坐搁那使都行，但是你说你这路上晃着用，这是不行的。还有的人就是打小我不知道这个他是这个心里住着一个缝纫机还是怎么着， 他哆嗦， 笔记本电脑哆嗦，咚咚咚咚咚咚咚在那抖，你就坐车上旁边弄着迷人挺烦的，对吧？他自己那笔记本实际上也很快会被他电脑坏 啊， 原来症结在这儿是吧？ 不行， 行吧，移动和移动的意思也是不一样的啊。 对， 好，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歌曲和广告之后呢，我们在第二时段呢，将继续呢为您解答一些和智能手机相关的问题。那我们就一会儿见。 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呢，我们主要跟大家说说关于智能手机的一些使用常识啊。 嗯。 那第二时段呢，我们就来回答一些听众朋友们提出的一些具体问题，这也是我们汇总了最近的一些问题啊。 嗯。 我看了一下，就是比较常见的问题呢，就是关于智能手机啊和一些智能产品，比如说平板呐、电脑的选择问题。嗯， 哎呦， 这问题吧，可大可小。 是，你们看我这哎呦一下吗？你觉得有问题，我能给你解答。选择这上头，这真不好说。 因为这个选择本身，它就是可选的地方很多，比如说价位上， 对， 品牌上， 嗯， 使用的功能上， 对， 其实都是我们可选择的。 对。 那要是说选择一个特别适合自己的、性价比又高的，我们要从几个方面去看呢？ 价钱这个肯定是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您打算买一个什么价位，什么它卖的贵卖的高，那可能从材质啊到工艺啊到我们说这个硬件水平啊都会有很大的这个差别。那么如果您这个价位说这个充裕一些，资金充裕一些，您可以选择一个价位高的。资金紧张一些呢，说基础的使用，那也有一些物美价廉的产品全一样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这是其一啊。其二就是要看您自己自身的需求， 主要是需求。我觉得您想拿这个手机或者是电脑要干什么？ 对， 比如说您想玩那种就是对于硬件要求特别高的游戏， 嗯， 那一般的这个手机和电脑可能还真支撑不了。 对 啊，比如说您要对视频或者对这个拍照， 前你记不记得有些年中关村，我天呀，火的呀， 自己攒的是吗？ 卖配件都自己攒电脑，但是这些年攒机市场已经大大的萎缩了，没有什么人去自己攒电脑了。因为各大品牌推出的这些现成的商用机已经越来越丰富了，您是说入门的来个1000多块钱的这种我们说上网本超级本，或者说就是看视频用的本也可以，简单办公的也可以，稍微的有一些什么 Photoshop 呀、商业用途的这些也有高一些价位的。现在攒机市场就剩下一小块空间还留着干嘛呢？就都是给这些游戏发烧友们准备的，因为他们所玩的那些对硬件要求高的那些游戏，传统的大品牌出的商用机真的没有必要把电脑配置到那个程度，配置成那样只有这些游戏发烧友才会需要，他们需要往往他们自己也都会动手，他可以还自己去攒机，但是主流的商用机怎么着也赶不上人家自己攒的那些高端机器的那个性能。 对，人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发烧友，人家都发烧了嘛。 对， 所以这些问题他们自己也可以解决啊。那相对于我们一般的普通听众来讲，就是差不离的就行了。哪怕您说我不差钱，我只买贵的不买对的 啊， 那他有的时候没那么多用。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呢，就是鉴于我们有位听众啊说的这么一个事儿，他说我想买一个平板， 嗯， 希望质量好，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现在用的那个某品牌的啊， 嗯， 就不说了，说买了一年多老死机，修了好多回也不行，说当初我就是图便宜， 哦， 你看他明确说了，就是因为图便宜， 嗯， 所以才导致的这个问题， 嗯， 希望咱们给指点迷津。 哦，哪个牌子我先看一眼，咱不说啊，我瞅一眼。这个之前有朋友问这个手环的时候，我们其实也说过，同样卖手环啊，为什么这个 UP 那样的牌子就能卖到1400块钱一个？您所使的这个平板，它那个品牌也出手环，他家的手环为什么就69块钱一个？ 嗯， 那这一定是有区别的，对吧？当时我记得我节目里面就解释过，他家的产品很好，物美价廉，它能够使更多的人有机会用上我们的智能电子设备，不用花太多的钱，也有平板使用，也有各种智能的穿戴设备可以用，但您不可能奢望这样价位的产品能够有人家高端产品那样的性能。 其实价位很重要啊， 对， 就是我们在买一个东西的时候吧，尤其是一些电子的智能产品，你不能奢求太高。比如说你花了200块钱，你期望它达到一个500块钱的这个功效，哎，兴许它努能够做到，但是你期望它达到一个1000块钱的功效，那估计就没戏了。 对， 嗯， 这就是这样。所以您现在像您已经有过一个平板的使用的经历了，然后又是安卓系统的，我建议您如果要是觉得说切换到苹果系统不方便啊，当然可能苹果系统的确从系统啊到硬件整合是相对来说好一些的，但是咱们国产的安卓系统现在有很多很不错的平板，比如说像华为的这些平板设备，然后呢包括像三星也有它自己的这个平板，我相对来说不太建议您转到微软旗下的那些产品，因为不同的操作系统，不是说人家质量不好， 怕您不适应， 对，不同的操作系统您还得再重新学一趟，您既然上一 台是安卓系统的，我建议您还在安卓系统里面找一个稍微高端一点的这个平板设备。基本上像您所说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三四千元这个价位是可以买到很不错的平板电脑的。 好，说完了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智能产品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下一个啊，也是一个听众遇到的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关于这个手机的存储量的问题。啊，我们几乎每天都会收到有听众发来的求助， 不够了， 我这个不够使了，或者说我这照片怎么存不住了，等等等等，其实呢都是跟手机的存储量有关系的。 对，这个手机的容量啊，咱们现在随着操作系统也是功能越来越多，里面装的各种 APP 就是各种这些小程序，它的功能也越来越多，而且呢还有一个特重要的因素，就是手机屏幕质量越来越好，对不对？咱们刚才说了什么视网膜屏啊，那些高端的那些屏幕，为了匹配这些新的智能产品的那个高端屏幕，这些软件 APP 的开发公司都需要重新设计，它需要把它的这个图标也好啊，里面的这些界面也好啊，都做得更加的细致，更加的精美，这些都是以体积成倍的增长为代价的。所以如果您拿着一个三年前甚至更老之前的，当时可能还是主流产品，放到今天的操作系统以及各种程序的这个使用环境当中去，您会发现这个容量真的不够用，捉襟见肘。这个没办法，就是您换一台新机器。 那会儿啊，很多朋友使的那个手机啊，就几个 G 哈，那真是不够用。 8G 的，现在别说8G 了，16G 的手机，搁到今天的这些操作系统， 都快不够使了。 基本上10个常用软件就已经把它所有的存储空间都占满了。 对，那我们说一个就是比较适用的吧，比如说我拿这个手机，然后会下载一些比较常用的 APP， 不会那么多啊，就是平时够使的呗。还有呢，就是平时照照相，存点照片，偶尔拍点视频，如果是只是介于这样的一种使用的状态的话，那么大概多少G的就可以了呢？ 在现阶段，我们说今年来讲啊，市面上的主流产品低配的版本32G 到64G 之间，很多大品牌甚至已经64G 起步了。这里面有一个原因，手机的像素不断的提高，以前照一张照片两照三照就已经很清楚了，现在照一张照片动辄15兆甚至20兆，清晰度的确是高，可以冲印成更大的相片。但是如果说在使用中您只是在手机里浏览一下就行，并没打算去冲出来什么大照片的话，您可以手动设置一下您手机里面的那个选项，我不选择最大像素去拍照，我这手机是2000万像素的，您可以手动把它选择成我只照1000万像素的，那地儿就一下子省出一半来了。 只是为了看。 对，这个其实咱们日常手机上浏览啊，500万像素就已经很清楚了，没必要要那么高的啊。这是一块。另外呢，就是有一些软件啊，咱们现在常看的这些视频软件呀，包括我们平时常用的这些微信呢，它都会有缓存功能，就是我浏览过这个朋友圈，这个文件它就已经存在这儿了。这些软件很多时候是需要您去手动进行清理的，基本上您隔个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您就清理一次，您会发现这手机里头哦，还能再省出2-3个G 的空间来，这是常事。 说到清理啊，我们那现在我们就说一下呗，您手机准备好了吗？ 我们交完清理之后啊，往往第二天就会有朋友来发信息，哦，我昨天清理多了，我怎么把咱们以前公号的东西都给清理了。 当然那个清理啊，就是真正要删除东西的时候呢，它会提示你的。 对， 我们这样简单的清理呢，只是要清理掉一些确实没有用的东西啊。 对，我们在这个微信里面啊，您点开最下头这一溜选项最右边的这一个叫我啊，点开它里面有一溜菜单，有一个选择叫做设置，您点进去设置里面，您再看下一级菜单有一个叫通用，点一下通用以后，在靠下的部位又有一个写着储存，您点到这个储存里面，微信就开始自己运转了，它就开始去找一找我这里面到底有多少缓存的这些文件，清理出来以后它先不删，它会给你一个选项，我这现在有一边说着我这一边也操作了啊，微信在我的手机里面占了4.8个G 的空间，这个时候就有一个清理微信缓存， 您点一下，他就会把之前朋友圈里啊看的那些没用的那些信息、嗯、特别是比较大的照片视频自动的进行一个删除。 对，这个是他确认就是确实没什么用的东西，他就帮您清了。另外呢还有一些呢是需要您手动去清理的， 是 比如说您这个照片要不要存，这个视频要不要存，如果说不需要的话您就自己手动点开把它清理掉就可以了。 对，我们平时如果在使用中您看到有什么传递过来的家人啊，这个或者好的风景啊，这些照片当时看到，您当时就把它转存到您本地的相册里，别把微信当成一个长期储存这些东西的地方。这样的话，您的微信就可以定期的进行那种很彻底的清理，让它始终保持在这个一个最初那几百兆的空间那个位置上，这是能节约大量的这个冗余空间的。 嗯，说到保存别人给您发过来的图片啊，这个其实很简单啊，就是你点出这个图片之后，它就会显示保存到本地 长按， 对，长按它自动就会保存了、 嗯、 所以这个也不是很难的一个操作啊。 是， 另外呢除了在微信当中呢它有专门的设置清理微信，您呢也可以定期的去清理一下我们本身的手机，因为在手机管家当中、嗯、它也有这个清理的这么一个选项。 这个仅限安卓手机啊，苹果手机这个权限是没有开放的。苹果手机如果有些东西您不想用了的话，只能您自己手动的挨个点开这些软件去看看它内部的那个缓存是不是可以清除。嗯， 另外呢也提示大家啊，当涉及到比如说删除图片啊删除视频的时候啊，如果您拿不准主意您先别删，回头删了它真没了。 是有这问题。嗯， 那如果真的不留神啊，像我们的听众碰到的就把它删了找不着了、 嗯、 这还能找回来吗？ 如果是微信公号里的东西，人家一般都有自己的这个历史记录，您大不了回去一篇篇的慢慢翻还是能回来的。但如果您误删了您和别人的这些通话记录，之前自己有没有做过备份的话，那么删了就删了、 嗯、 真的找不回来了。 还有就是不小心把图库里的照片删错了，那个还有戏吗？ 因为手机呢是一直在运转的一个设备啊，我们在您发现哟这些照片怎么已经删了的时候，可能距它当初删除那个时间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这都不用很长的时间，哪怕说时间不是太长，您觉得可能也就过了一天半天甚至几个小时，就这点时间只要您的手机是在正常运转着，它就已经会在储存芯片上进行多次的重新擦写，一旦有这种重复擦写的行为，旧有的东西就没有人能给您保证一定能找回来了。 嗯，所以涉及到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您不是很清楚的话呢，暂时先不要删， 对， 可以等一个特别明白的人来帮助您解决这个问题啊。 对，慎重一点。 嗯，还有呢，就是我们听众也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啊、 什么事儿呢？就是前两天别人给我发的图片，哎，我当时看着挺好，那后来我再打开就打不开了，会显示什么图片已过期等等。 对啊。这个问题呢其实是这样，微信呢人家也有很多很智能的这个机制设置啊，避免它占据太多的这个空间，所以别人给您发来一个照片，您当时哎点开看到了，哦这挺好看啊，实际上这会儿微信后台它已经自动做了一个图片的压缩显示，人家发过来的文件好比说是三个照啊，但是在您的这个手机屏幕上就这么大点屏幕，实际上有 200K 就已经显示得很清楚了，微信自动在后台压缩把这 200K 的图片推送到您的这个手机上，但是原文件人家在服务器上会暂存24到48个小时好像是啊。您当时看了一下扫了一眼，哎呦这照片挺好啊不错，回头我再来细看了，忙别的事儿去了，三天以后想起来了，哎我再回来看看，您别忘了您这儿只有这 200K 的这个小文件不清楚的，在服务器上暂存的那个原文件已经到了期限了，这会儿您再点什么原图啊或者查看某个文件呀、啊、没辙了、 嗯、 只能给人家发个信息，您上次我还没看着呢，麻烦您再给我发一个。 那如果说对方已经把这个图片删除了的话呢， 那就真没辙了，就彻底没，您就只能看这么一个小缩略图还在，但是大的高清图是看不着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比较心仪的图片呢，最好顺手就把它保存下来，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出现什么意外啊。 嗯， 但是也有听众会发现，就是为什么有的我就能打开，有的就打不开？ 那个图要么是您在当时啊已经点了大图了，他已经把那个原文件从服务器上下载下来了，有时候底下会有一个显示原图，您要当时点了那个了，这就永远在您这微信里了，没事了。还有一种情况，我说了这个微信的这个系统是很智能的，送过了一个五兆的图，他为了给您省事儿，他给您压到200K， 如果人家发的那图本来700K 800K， 微信就不捣这个乱了，直接把这八百 K 的图推给您，所以这个您过后再看它就还是有的。这是一个智能识别的过程，判断的过程。嗯，反正您也可以想象吧，我们现在这个智能设备、智能终端科技已经进步到什么程度了，这些事儿啊其实都有它背后的这个道理，只不过我们平时没有去深究它。 嗯，好，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下关于手机啊微信的清理的问题啊。 嗯，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这部分题，就是倒腾。 怎么叫倒腾呢？ 就是从这个地方倒腾到那个地方吧。比如说手机里面拍了很多的图片或者是视频，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定期的把它存到一个相对固定的地方，比如说电脑里面或者是硬盘当中。 哎，对，安卓手机我们多次的说过了，因为它是一个开源性质的操作系统，所以呢您把它通过 USB 线直接连接到您电脑的 USB 端口上，就可以在电脑上显示出一个盘符啊，或者是一个 U 盘样的盘符，或者是我的手机这么一个选择，点进去您就能够看到手机里面所有的这些文件，找到您储存照片的那个文件夹啊，可能叫这个 photo， 可能叫 picture， 可能叫 cinema 等等这类的这些名字都有可能，视频图片可能存在不同的这个位置，您点开就能发现所有的这些文件，剪切复制到您所希望的硬盘上，这些东西就都过去了。苹果系统您需要借助于我们的这个 iTunes 软件，或者是一些第三方的像 iTunes 这样的一些软件，它把这个驱动给您装上以后，也能在您的电脑上弹出一个盘符来。但是苹果的这个安全机制做得很好，在弹出的这个盘符上，您将只能够看到您的相册所在的那个文件夹，其他的文件夹都看不到。在这里您也可以用复制或者剪切的方式把照片从手机转移到您的电脑硬盘上去。 嗯，还有就是云，这个云大家也是问的很多的、啊 哎、对，云端的这个产品呢，现在各大手机厂商他自己会有自己的账号啊，叫这个苹果是叫 iCloud， 华为呢是叫华为云空间啊，三星等等其他的这些品牌，国产的魅族啊等等，这些也都有自己的云存储空间，有的是免费就给您提供一个很大的量，有的呢可能这个稍微的抠门一点，免费只给提供几个 G 啊，多了的话得您自己花钱再去续。然后也有像百度啊等等这样的提供网盘服务的这些专门的运营商，我们都可以去注册一个这样的空间，把我们的手机里面的相片视频，有的是手动传输，有的呢是您可以默认选择实时传输，有的呢是选择有 WiFi 啊不费我自己流量的时候去传输，拍完了自动的传到云端的那个空间，甚至于有的产品整合做得比较好的还可以同步推送啊，好比说我有一个 pad， 我有一个手机，我在手机上拍的这张照片现在只要有 wifi、传到云上了吧，我的那个 pad 如果也在一个有 wifi 的环境里面，它自动从云上把这张照片就推送到我的另一台设备上，这样的话就特省事儿。好比说我出国玩去了，哎，这卢浮宫拍张照片，我这边一拍，我爸在家里头拿着他那 pad， 哎，儿子在卢浮宫拍挺好，都能看到，省得你在过后呢去这个给人家传了。 嗯， 但是呢，这个不好的地方在于呢，你如果是偷摸去了什么地儿，没告诉家里人，家里人同步也知道了。 好吧，如果有这样的设置的话呢，就是你在外面拍照片，如果拍的比较多的话，那你可以随时的删除，因为那边已经传过去了， 对， 你这边并不受影响、啊。 是的。 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样，就是本身我这个手机确实啊，存储量不是很大。但是呢我也知道需要定期的去清理图片把它转到另外一个地方。 嗯， 可是呢我经常跟朋友们聚会啊，跟家人这个亲朋好友聚会，我愿意展示我这些图片，有没有一些什么外带的携带的功能可以让我把这个照片呢存在里面，我随时都可以拿出来用。 最方便的就是云端的储存，现在呢像苹果呀华为啊这些品牌呢，它甚至都已经提供了就是节约您本地手机空间啊，只要拍了照片马上把原图上传到云端，手机里面只留一个小缩略图，这样的一个功能设置，这是可以手动去选择的。选择了这个功能以后，您的手机里永远只有缩略图，到了你说的那种朋友聚会了，我想给人看看高清的这个图的时候，现点开现从云端把原图下载下来来看，这个是如影随形，我不管您走到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啊，它都可以提供这个功能。 嗯， 另外还有一种附加的产品啊，我们的 U 盘现在有一种叫做无线 U 盘，那既然是 U 盘它总得接 USB 口，怎么还无线呀？ 接的 USB 口上它就是一个普通 U 盘，去读取里面的东西。无线是指这个小 U 盘里面带了一个 WiFi 的这个芯片，你只要把它打开，把你的手机连接到 U 盘所提供的这个 WiFi 信号里面的时候，你手机里的照片就可以实时的传递到这个 U 盘里。这样的话，您随身只拿这么一个小小的 U 盘，甭管走到哪儿，你手机里的照片，手机里拍了，这 U 盘里头也自动备份一份，拿给哪个朋友呢，接着你的电脑上打开，就在这 U 盘里可以看到你手机里的照片。 目前啊，以大家掌握的这个手机的常识还弄不明白这个云的话，那么这个外带的小 U 盘还是很管用的、 它叫无线 U 盘，您可以去选购一个这样的产品。 32G 的产品大概现在价钱是在200块钱左右， 但是它很小，就是被丢了是吧？ 对，它就比一般的 U 盘稍微的大一点点，能装下那个 WiFi 芯片，也就那么点的一个空间。 就是那个小 U 盘呢，它个头不大，所以呢，您最好把它弄个绳啊，穿在一个比如说钥匙什么的地方， 对， 就是别让它丢了啊。 那您要想一直使，不过有一点啊，它既然是能发 WiFi 信号的，您可以想象它里头有电池啊，您也得记着跟手机一样，每天给它也得充充电。当然不至于每天充了，但基本上用个3-4天您也得充一次。 好吧，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关于智能手机智能产品的一些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呢，只能先说到这里啊。没关系，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随时在我们日常的直播节目里呢跟我们来求助。如果我们能回答的话呢，我们就会现场回答给大家。如果我们解决不了的话呢，我们的热心听众，我们的高手们也会在线下帮助大家解决相关的问题。 对， 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